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2015 嗱，鬱品踩場維園版，咁但係禮拜四咧，我哋嗰個踩場咧就因為我哋年初一至年初四咧就買 radio 休息嘅，我就唔係好似黃楊，但佢年青力壯，咁佢就全年無休，係咪？咁啊，今日咧朝頭早都有大香港早晨嘅，聽日有冇阿哥？當有，嗱呢啲咪真係可以做傳媒大亨咯，係咪？梗係一年365日都唔可以休息噶嘛，係咪？就算你甩曬頭髮，你都唔可以休息噶嘛，哥。 六啫嘛，有幾難啫？ 六，屌你咁撚吞泡你，啊？好啦，咁啊，我哋今日咧，即係呢個維園版嘅鬱文踩場咧，就嚟到呢個維園同大家做節目啦，做一個鐘嘅啫，因為跟住落去要做生意賣書啊。咁我哋嘅， 你上去做節目啦。 我哋嘅主持咧就係、是。今晚本嚟有兩位嘅，一位咧就係鄭松泰，另外一位咧就係阿近文之。咁但係近文之就冇蒲頭， 佢做咩去？ 就冇得太接近啦。咁所以阿泰又上嚟，咁我哋有個特別嘉賓咧就叫做光頭佬黃仁達。 犀利死啊！ 我收個龍喎， 我即刻我交咗即刻上嚟 收龍， 我收龍啊！ 喂，俾唔俾佢收龍先？收龍，聽下民意先啦，黃仁達收龍。 真係麻煩， 係你有得收攞。 嗱，而家咧就《粵語時報》直播嘅，咁啊 My Radio 就錄播。嗱，我又話俾你聽，跟住我哋就即係 upload 上去，大家就可以即係嚇 download 嚟聽啦、下載啦，等呢個重温啦，係咪？喺 My Radio 就大家可以重温。咁我而家就好大件事嘅 ，Popo 咧禮拜一、禮拜四10點做節目，個網站就俾人懟冧㗎啦，好準時開工嘅。 係咪真係咁 先？11:30咧。啊！佢又停工嘅喎，個網站啊恢復正常喎，鋪鋪都係嘅。禮拜一、禮拜四10至11:30，我網站就俾人懟冧嘅啦。呢啲係世界級攻擊啊！話俾你聽啊！ 喂，我而家 問你，你一停嘅就即係跟住就即刻冇事喎。 係啦，到我一唔做節目咧，撲佢街個網站恢復正常。 Hello， 我鑊都係咁嘅。 我招呼客人先，你做住先。 喂，關係 喎，咩客？買曬嘢落翻嚟啫。 好快，你講住先。我 邊個先？好大個客咩？而家。 我師傅。 幫你買曬啲嘢先。 唔係，我係你打等。 咁人哋都話我係你師傅嚟喎，屌你真係。 揸雞走咗去啦！ 喂，我哋而家開始未㗎？ 喂，係咪真係？ 屌你後邊都冇話俾我聽，而家咪開始啦。因為咧喺以前 嚟啊。 我隨時可以開始，係未開始。唔係呢啲咪熱血時報同 My Radio 分別咯。My Radio 係分秒無差嘅 ，OK。熱血時報就唔係嘅，朝頭早8點做大香港早晨，可以8:15先開麥嘅 ，OK。跟住咧一節本嚟半個鐘頭，佢可以做40分鐘嘅，跟住一個鐘頭。 唔係，通常去到8:15咧，唔係8:15先開麥啊，都係因為黃仁達佢自己。 佢大佬冇完全冇個時間觀念，大佬你唔準時啊，係咪啊？唔得咁樣噶嘛，我哋唔係嘅，不過嚟到維園冇所謂啦，我哋一個鐘頭當做棟篤笑嘅啫，其實係係咪啊？晚晚都喺度有節目㗎啦，《粵語時報》。大家睇下成個維園咧，我哋呢度最多人嘅，係咪？但係而家就只見人流，就不見銀頭，個箱係吉吉地嘅，真係大鑊。兩個攤位加埋咧就成20,000租，講你都唔信。對面同我哋一樣，又喺呢個轉角位連兩個攤位，佢嗰、那個即係我哋走去投嘅時候啊，佢係比我哋少5-6萬嘅。咁原來鑊鑊咧，佢唔係認黃毓民，佢認黃楊達。去到即係我哋要投呢個攤位嘅時候咧，佢係認個 number 29、30號陣，定係我哋投嘅，年年都係噶啦。咁於是佢浪個價浪到高一高，浪到佢夠皮唔做啦，佢行咁跟住俾我哋啦。呢、這個位10幾皮，跟住阿達嗰個位咧就唔知3皮幾，兩個位加埋就20皮， 咁誇張。 係啊，呢、這個位因為佢知道我哋做節目啊嘛，咁多人喺度。 咁樣 係啊， 唔係喎，我睇咧，出年咧，霸咗支聯會個位都 OK 喎。 冇，嗰度有鬼 啊！咁啊， 如果你係咁播司徒華啲錄音帶， 唔係，喂，佢喺地下傳出嚟 嘅，我嚇嘅你喺度，幾撚離譜啊！你行行埋去， 你陰魂不散啊嗰邊。 即係講就講，支聯會呢個攤位咧，就冇人可以同佢爭嘅。 係 咁多年20幾年都係佢嘅，我就睇住20幾年嘅，我喺呢度開檔開咗15年，我而家話俾你聽。 第一個喺度賣書就係小弟啦。嗰陣時候未從政，乜都未，我有書出我就喺度賣噶啦。賣閃卡我都賣過喺度， 賣你自己嘅閃卡。 係啊，講你唔信，好撚醜樣嘅個樣。 教主你都幾自戀喎，原來你個人。唔係，你唔怪之你同黃你打得差唔多喎。你話自己全世界最靚仔嗰條嚟。 賣閃卡唔代表你靚仔，你好醜樣都可以賣閃卡。 咁啊係，咁啊你啱啊，你啱先。咁你就話我全世界最靚仔啫。我只話數一數二啫嘛， 數一數二嘅美男子喎，你話 係啊？講緊咩啊？你哋講緊你當年買閃卡， 買閃卡， 你有啲搭爹，你又唔知我哋講乜？ 係啊， 大家節目係正式開始咗㗎啦， 開始咗啦， 係因為你嚟唔準時嘅 ，OK？ 頭先講咗㗎啦，大家都明㗎啦， 係 咪？咁我哋就話咧，我哋每年投呢個攤位咧，就成日都俾人夾高個價錢嘅， 係啊。 咁佢要我哋出多啲錢， 係啊。 咁因為佢哋知道咧，全個圍院係揾得最多錢就呢兩檔。 唔係咁又唔係， 唔係佢哋認為啊，你知唔知啊？起碼多過魚蛋檔啦、啊，唔多過 魚蛋檔多啲，魚蛋檔多。哇！下年我哋投熟食檔啊嘛， 下年投熟食 買熱狗， 買熱狗啊， 買熱狗， 幾貴只牛肉麵啦、啊，屌！ 牛肉， 喂牛肉麵，下啲牛肉麵重出江湖啊！ 買熱狗， 哇！下年開到開到喐緊牛肉麵幾過癮啊！幾過癮啊！ 嗱，你我算幾乖啊！ 諗起開心啊！ 金沙朱古力埋你問過我食唔食得先？ 係啊， 嗱啲幾聽話啦！ 買之前食咗四條腸仔啦，已經 四條腸仔我喺度睇住噶嘛 ，OK？ 啊，大佬唔好篤灰啊，大佬好學唔 學？我俾一條佢自己走去攞五條， 你真係篤灰呢條友真係好學唔學？仲要篤一個七歲嘅僆仔，你都算衰啦，係咪？佢哋嗰班篤灰就篤你啲大人啫，係咪？你真係篤條僆仔七歲。啊！你鄭松泰，我真係對你另眼相看。如果重新估計， 你而家先知啊！ 喂，咁啦，今日我哋有個特別嘉賓咧，嗱就呢條友啦，呢條友咧真係發達，我覺得佢真係好巧嘅。嗱，佢咧隔離就賣 T 恤嘅。 佢不如我哋講翻篤灰嘅話題啊！你呢接班人不嬲都係咁嘅， 唔係就係 咯。你向來呢接班人都係咁嘅喎， 冇出嘅， 只係出一期，冇停過係咁嘅喎。 所以我都慣咗。佢而家唔係篤我，篤我孫啊！點解幾離譜啊？ 薪火相傳啦、啊！ 喂，篤你咧就死，冇乜所謂啦。 唔係 篤你個孫。你個孫都未大，我篤定佢先。 係啊， 屌呢個先絕啊嘛，大佬真係。 係啊，喂，啲梗係見佢細個可以篤到大啦。 屌咧，全部都壞人嚟嘅，真係慘。好在我哋而家習慣成自然，都冇乜所謂。嗱，呢個節目咧，其實鬱敏踩場唔係講呢啲嘢嘅，不過有呢兩條友喺度咧。嗱，而家即係呢個叫第三把交椅，將咪交佢先。 係喎，你嗰把唔係膠椅嚟喎。 我呢張梗係唔係啦，呢張龍頭坐嘅椅就膠椅，屌你！你真係有分噶嘛？呢啲係氣傻傻地嘅輪姿排配係嘛？啱唔啱？我一上嚟，我冇理由咁戇居坐呢個位啦，係嘛？因為我坐呢個位咧，呢條友話：，教主你坐呢度，梗係咁噶嘛？咁我話：，唔好意思，咁冚啊，使噶嘛？我哋呢啲我啲新潮人物老捧就坐喺度噶啦。你知唔知喺大陸咧？嗱，你睇下七個政治局常委，嗱佢一定係單數嘅，以前就九個，即係中國領導人政治局，中國共產黨政治局有24個委員，咁然後產生九個常委，上一屆有，咁九又係單數，點解要單數呢？因為坐中間嗰個就總書記，右邊四個，左邊四個，中間呢個最大，左邊第一個，第二大。右邊第一個第三大咁樣依次排落去嘅， 咁樣 嗰啲位係唔可以坐錯嘅， 係啊， 唔使貼名嘅， 係。 如果你戇鳩鳩坐落中間嗰個咧，你仆街啦呢鑊。 我冇坐啊，我頭先企下，我先企下邊添啊。 即係解俾你聽，呢啲係中國文化。 係 一張前面嗰排凳一排落嚟九個位或者七個位，一定係單數嘅。我有話俾你聽。 嗯， 因為一定要中間嗰個就最大。係就係咁啦。 跟住以左為。右邊 有啲係右邊嘅，國民黨可能係右邊啦，右一 係啊係，但係通常左邊 左一右一左一又右二左二咁樣排嘅。咁你而家話總書記排第一，第二嗰個係邊個咧？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第三嗰個咧就係人大委員長，咁樣排落去噶嘛，明唔明？對上一屆咧就九個，又係中間，不過胡錦濤坐中間嗰陣時咧。第二大嗰個就唔係國務院總理温家寶，佢係第三。第二嗰個係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嗰陣時就人大委員長排第二。嗱，所以咧坐位咧全部係有得分嘅。嗱，嗰兩樣咩嚟？要讓啊 ！OK， 嗱，我哋做翻節目啦嚇。咁啊， 踩場喺呢度做咧，就其實就冇咩時事可以講嘅，係咪？咁啊揾阿黃仁達上嚟講咧，我就想問下佢，喂，佢整呢個咁嘅面罩咧，揾好多錢，你知唔知啊？ 唔係啊，冇揾好多、啊。 我而家見嗰啲訂嗰啲咧，即係嗱，你賣曬啦， 賣曬啊， 仲係暴利一塊五啊，爛鳩布賣80蚊， 哇，咩爛鳩布啊？ 80蚊喎，大佬， 好好質地㗎，你問下下邊啲聽眾，問下好好質地啊， 哇，有焗。 唔焗㗎，你都好。 阿教主跟住講件啲口水噴我又臭，係咪？ 阿教主話：阿教主話似嗰啲運動褲啦，跟住一條運動褲條褲管剪四橛嗰啲啦，咁樣笠落個頭度。 咁樣笠落真係好巧，擺上網啲人睇型喎，呢條友做節目又大。跟住帶埋呢個，妖真係呢件衫咧。呢件衫300多蚊喎， 350蚊， 屌你咪搶啦，不如俾 睇到啦，黐線啊，搶邊我冇揾啊， 呢件衫嘅質料係 O K 嘅， 所以你睇呢兩檔係完全唔一樣嘅，隔離真係開製衣廠，賣各種唔同嘅 T 恤，最平嗰件都105蚊， 我呢、 這個事後旁白你插嘴大鑊，我未講完啊嘛，咁佢係用呢啲 T 恤咧嚟抗共啊嘛，係咪？咁佢全部有理念噶嘛，係咪？我未講完。咁我都有啊，我賣書喎、啊。 係。 喂，我賣書好好賣，我講你都唔信喎、 啊。係。 你二本書俾我哋寄賣都賣1000一本喎、 啊。係咯。 兩日啫喎，其實係。 呢、這個真係犀利。 兩日幾？兩日幾？ 喂，呢個係破我喺維園賣書嘅記錄，我認為我啲書好撚賣得嘅啦已經。 喂，書錢都賣唔到咁多，我想講。 梗係賣唔到啦，大佬，係咪？即係呢個本土派抬頭，咪就咁計咯。 係啊， 幾本書 出？但係啊，教主葉柳話呢啲冇出路喎、 啊。佢就真係冇出路啦。佢有撚出路，我停咗經啦已經。 我唔知喎、啊。 喂，呢、這個 我都唔知道、 啊。喂，呢、這個賤人嚟啊！呢、這個係咪啊？你同國家鬥唔過，佢自己啲錢都擺喺瑞士銀行，撲你個街，係咪先？咪呢啲人咯。梁振英個大仔個女。在英國，英國有間屋撲佢街，叫你愛國，係嘛？林鄭月娥個老公英國人，個仔英國人，又喺英國，你叫佢翻嚟香港啊，撲你個街，係嘛？下次見到佢啊，林鄭月娥叫你老公翻嚟啦，唔好喺嗰邊溝鬼妹啊，咁啊嘛。嗱呢啲就叫你愛國，香港第一把交椅、第二把交椅叫你愛國嘅，佢老母佢全部喺英國，係嘛？大陸嗰啲共幹，10個9個共幹，啲仔女都喺外國，佢又叫你愛國，係嘛？我哋梗係唔會愛你呢咁嘅濕鳩國啦，係咪啊？本嚟我都好愛中國嘅，點解自從有個共產黨之後，我就唔愛中國啦？講完係嘛？而家中國俾佢霸咗啦嘛，係咪？咁我咪梗係唔係中國人啦？我係中國人，好丟架噶嘛，係嘛？又話我哋仇富喎，好撚有錢咩？真係奇怪！香港係全世界最富裕嘅地區之一嚟嘅。我哋嘅人均收入係38000美金，雖然貧富懸殊，你梗係冇38000美金啦，係咪？係嘛？但係我哋加埋李嘉誠、徐儀咪好撚多錢咯。 加埋李嘉誠、徐儀都唔夠，大佬。 咪即係咁啦，係咪？咁你大陸13億5000萬人口，你而家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咁咪點啊？個經濟生產總值除13億5000萬，咁又有幾多？係嘛？ 7000多蚊咯。 佢而家人均收入，喂，7000都係吹水嘅啫，其實都冇啦。係咪？佢而家有啲農村嗰啲，屌你一年都揾唔到1000美金啦，係咪啊？簡單啫嘛，7000美金，我當你有7000美金人均收入啦。你富乜撚嘢啊？我哋仇富，撲你個街，落嚟買我哋啲嘢，就話我哋仇富唔抵得佢發達。你係少數人發達，你嗰啲發達係刮民脂民膏嘅人發達，係咪啊？你係掏空國家財富嗰啲人發達，喺住喺農村山區嗰啲窮到冇人有，係咪啊？你喺深圳。去跳長舞，溝下女，係嘛？使10000多千，一個行遠啲去到粵東嘅地方，英德啊嗰啲農村，屌你一年嘅使費，人哋係係嘛？呢個係一個貧富極度懸殊嘅社會，屌遲早爆煲，我話俾你聽，你而家話啲領導人屌幾低人工啊，10000多蚊，屌你10000多蚊人民幣，但係佢貪嗰啲唔止啊嘛，大佬嗰份人工係好濕碎嘅啫嘛，係咪？即係等於黃仁達都冇人工嘅，而家係。但佢幾撚多錢啊？你睇咧， 好葡萄啊！ 喂，好簡單 ，D 一百，你問佢使幾多錢先？ 同習近平一樣咯，靠利益先。 我話俾你做節目咧，大香港早晨你與政治，梗係你講曬啦。我呢個節目梗係我講曬啦。 咁你唔俾我落翻去， 梗係唔得啦！屌，你落翻去我邊有下巴？真係講嘢真係。 哎呀，教主你真係好啊，真係睇住我真係。 唔係，我係幫我啲朝頭早啲節目啊，遠正自己手足出下氣啫。 佢今朝發爛渣啊！ 佢發爛仔有真有假嘅，你哋唔好上當。我話俾你聽，呢條友我係好留意聽嘅，我好留意佢喺度鬧人嘅時候嗰個樣嘅，因為呢條友，因為佢鬧人行出去食煙嘅時間，喺度笑嘅，冇計，我一次裝到佢，我一次做大家講咗時候，佢鬧撚完湯冇幾撚大聲，跟住佢出咗去食煙，我喺後面跟住佢出去望下，喺度笑嘅屌， 你明佢幾 撚開心？係啊，真係。哇！黃楊大一寶定吉不愧姓黃，仲係學老仔同我又同鄉，一樣咁撚衰格。嗱，我哋舊年咧十一月咪有個棟篤笑嘅，而家嗱做一排俾你睇啦，冇得做啊！舊年 取消咗， 取消咗就因為個佔領運動喺度瞓緊街，點做咧？係咪先？唉，唔見咗好多錢，黃楊大話又長租咧，又廣告費， 幾廿萬。 所以喺年宵度希望揾翻啲曬，大家幫幫手啦，係咪？ 因為我而家諗住加入學聯啊，佢有物業收租。 加入學年人就俾你嘅，你真係錯曬。 唔係佢讀書咪得咯，唔係你入入大讀大學，然之後選學生會啊嘛。 話佢畢咗業啦， 再讀過咯，揾間大學再讀過。 再讀過，咁但係你再讀過嘅時候，你嗰間學校已經退咗聯啦喎。到你考翻入去讀嘅時候，佢退咗聯咧，退剩一間上海蘇文大學。屌你，你真係退曬啦！到你黃楊達再去讀大學，唔好讀大學，讀研究所都得嘅，都可以入學生會嘅。 唔得，唔係嚴格研究所唔喺學聯嚟嗰個架構下。 哦，咁啊唔得啦，你要重讀呢個本科。 係、okay? 啊， 雖然老啲都冇所謂。 冇所謂㗎， 重讀佢入嗰啲咩拳擊系啊、搏交系嗰啲啊。 咁有先得，咁冇啊嘛。而家有獸醫好唔好啊嘛？又開唔成啊嘛。 我揾啲左交嗰啲科嚟讀下選學生會咯、 啊。係啊，社會系啊。 係咯、 啊， 嗰啲咯，去讀下學生會咯、 啊。都 OK 嘅，又選學生會會長啦、 啊。我真係冇最近嗰單嘢啊！我真係唔知佢哋揸住三個咪入手。有一個喺中環放租咁巴閉，你知唔知嘅？ 哇！我哋知道好耐， 你知道啦。 學聯咧，佢有嚿好大嚿錢嚟嘅。其中你介紹冇聽過叫學聯旅遊啊？ 我知 廣告噶嘛。 係啊，跟住賣咗嘛。 賣咗攞2000多萬啊。 係啊。 咁然後你每一個大學生，即係你八大專院校都要交六皮噶嘛。 係啊，六蚊。 即係扣咗你個六蚊。嗱，而家成日我哋嗰陣時成日喺度爭論一個問題：如果大學學生會收會費咧？唔係夾硬收你嘅喎，佢真係冇錢嘅。 係， 係咪要你自由交會費？你一定唔肯交啦，係咪先？邊有個大學生會肯交會費啊？係咪？你冇會費點運作？全部啲大學都好有錢嘅學生會，我俾你。 係啊， 因為學校幫你抄收咗嗰啲會費， 因為你喺學費扣啊嘛。 係咪？係學費扣，同埋嗰六蚊學聯嗰六蚊都係噶嘛。 係啊。 咁你六蚊你唔覺噶嘛？俾咗六蚊係咪先？ 係啊。 咁你話佢幾多錢咧？儲埋。 唔係，但係其實你話收學生嗰個會費，每個六蚊咧，你話譬如你嗰間嗰一屆一個一屆六千零人啫，其實唔算太。最緊要嘅就係其實佢愛嚟係買股同埋走咗去買物業啊嘛。喂，你而家其實計翻面值，其實係3000多萬喎。 買物業都唔係問題，但係買物業點解轉咗另一間公司去持有，唔係俾學聯持有？ 嗰間有限公司嗰啲董事全部都係啲泛民左交咁， 係咯， 啲老鬼， 係咯， 對 啊，點解可以咁樣嘅？ 咁你而家想入去搞佢啊？ 我想分一份啊！ 你想分一份 嘅啫。喂，呢啲嘢係咪司徒華諗咗嚟啊？ 唔係而家成個嗱，佢係培養啲泛民嗰啲接班人咁啊，成個 學聯係。但係佢架構係咪都係當年司徒華諗出嚟嘅 咧？應該唔係啦， 司徒唔係佢諗出嚟嘅。 但係佢老鬼話到事噶嘛？你留意一下，即係學聯嘅秘書長咧，一屆一屆啲秘書長咧，佢哋可以成日坐埋。啊！咁然後對即係阿啲師弟咧，佢可以接受。 唔係佢唔單成日坐埋，因為其實每年學聯選咧，係上一屆老鬼同埋係嗰啲嘅所謂嘅一啲嘅秘書處咧，其實係有票嘅。即係上一屆你啱啱落莊嗰一屆，其實你係有一個嘅即係所謂嘅即係俾票嘅指導權。即係所以唔係話佢係單指影響力，而實際上佢喺裡面係可以睇下你個內閣嗰啲人嗰啲嘅分配啊，佢係有啲咁。 唔係，但係今次嘅退聯事件咧，其實影響好大嘅。不過即係啲傳媒又冇乜報導，除咗嗰班即係泛民嗰啲寫手啦，即係包括阿黎則憤啊、Q 仔，我真係對佢跌曬眼鏡，真係係嘛？ 點解會咁咧？ 冇㗎，你而家即係牽涉到成個泛民主派陣營嗰個興衰㗎嘛？呢個係好明顯。你而家嗰班後生仔，而家啲大學生係唔會聽你點㗎嘛？佢個學聯都唔聽，佢點會聽你民主黨講啫？啊，你喺隔離賣咩？你問下佢行埋去睇下。 屌，又話過嚟包圍我都冇。 我頭先都未講完，我都買幾本書，全部啲大師啊，除咗黃宗文，你睇鐘祖康、陳雲、李儀，你數下，全部都係主要啲本土派啲大師喺曬度，係嘛？佢啲著作一樣賣清光。OK， 主要大師黃宗文啊嘛。 我哋而家賣緊啲貨尾啫。 喂，呢啲咪理念咯，大佬，係嘛？黃楊大有醒啊 ，Wear a T-shirt is wear a statement， 即係呢句。 識 著緊件衫嘅， 嗰幾英文我全部都識。 啊，著件 T-shirt 就已經表達一個理念喺度啦嘛，你明唔明啊？所以。即係呢個長毛咪成日自古拿華拉咯，你明唔明啊？咁人哋唔該以為佢自古拿華拉嚟噶嘛？ 係啊。係， 所以我哋呢啲咧要封咪 嘅。嗱，你睇下我哋隨時俾人封咪嘅，因為粵語時報都封我咪嘅，係咪？ 係你自己熄咗，嗰啲大大聲。 嗱，我哋都真係有理念噶嘛，大家都係喺度文化。 喂，你有冇留意？你有冇留意？你有冇留意？有冇留意希？有冇留意希臘嘅選舉？ 有 阿齊普拉斯又係捷古華拉 fans 嚟， 係啊！ 我發覺咧，捷古華拉 fans 咧專門走數， 同埋執信資本主義喎，仲要 係專門走，你用走數去體現呢個共產主義。 即係阿毛哥咧，同我咧叫做啊，雖然即係啊，我啊離開社民聯好耐時間啦，咁啊，但係都係叫戰友啦。曾幾何時，今時今日喺立法會都係啦，係咪？咁啊，我啊唔想批評佢嘅，不過即係人咧行到某一個階段咧。就真係要停一停，諗一諗，係嘛？即係好簡單，好似而家啲泛民主派咁樣，屌你做咗廿幾年，仲要行出嚟選立法會，兩個字可以形容就無恥啦嘛，已經係啱唔啱啊？你過去做咗啲咩嘢？你話俾大家聽啦，係嘛？即係你仲夠膽行出嚟，我繼續去選啊嘛，六百幾歐仲去選，係嘛？劉慧卿要做民主黨主席，咁下一屆又要去選噶啦。咁下一屆咧，你哋又冇辦法含珠投票又選嗰啲人喎，劉慧卿啊，屌你乜李卓人啊，係嘛？又係馮檢基啊，跟住陶謹申啊，係嘛？何俊仁而家就唔選啦，係咪？選都選唔到噶啦嘛，因為都係呢班人。咁你香港邊有得救啫？老實講，仲有呢啲隔離左右選得嘅嗰啲又話好似，我唔撚選啦，我做大亨啊咁啊！ 你同佢講啊！ 跟住眼光我見到我一個老嘢，屌你喺入邊七十個，屌我六啊九個敵人。 是吧，咁啊係啊，最 立法會 最衰都係黃，最衰都係黃楊達咯。佢生性啲，嗰千幾票贏咗就冇。 咪係咯，上次我懷疑佢自己啊， 佢自己 用咩辦法搞到佢即係少咗千九票啊？屌你真係，係嘛？因為佢要做傳媒大亨啊嘛。因為你嗱嗰陣時，如果佢選到，邊有《粵語時報》啫？係嘛？咁 唔係嗰陣我個真相話俾你聽，嗰陣咧其實咧法國佬咧負責。法國佬負責幫我車嗰啲選舉文宣，佢寄漏咗2000份喺度撲街，收埋咗屋企。 喂，呢個係真事嚟嘅， 呢個真嘅， 呢個係真事嘅。 嗰二千份 係選舉完咗之後就原來我有2000幾份文宣擺咗屋企，我唔記得。 就係爭咗2000票， 真 係 大 鑊。大法國佬， 即係呢啲係天亡我也。講完係嘛？咁好啦。咁誒，而家大亨啊做成啦，嗱你睇而家個局面啊，我頭先未講完咧，呢一百每一個月使幾多錢，你知唔知啊？ 200幾萬喎。 200幾萬，咁你黃楊達嘅節目咧，而家基本上我諗咧，多人聽過呢一百。 都唔使諗噶。 嚇、啊，唔係咁當初係佢多人聽過你嘅，佢節目多啊嘛，但係你而家節目真係多到連曬譜噶嘛，係咪？有啲節目我噏唔得出個名噶嘛，係咪？ 我都唔聽。 嗱，真真正正可以朝頭早做五日，夜晚黑做五日嘅節目嘅網台。咁就係得呢一個所謂粵語時報嘅啫嘛，而家係同埋 D 一百嘅啫嘛，係嘛？ 係啊，你都做足五日嘅。 屌我邊有做足五日啊，大佬，我一四嘅咋。 唔係朝早冇嘛，有。 朝早我呢兩三個月都冇做，咪成日俾你炸型咯。 你都知啊？ 屌我梗係知啦，屌你周圍都有人督你噶嘛，你明唔明啊？你牙齒人多啊！教書大派啊！啲大亨又督你啦咁。 我想咁講，我每一個逢星期一上 My Radio 做一份菜場，跟住阿搞同我啊，我今個禮拜三都要係揾個時間上去啦。跟住 佢督你啊！ 跟住我翻嚟 督你啊！ 跟住搞咗個禮拜三上嚟我。 你成日扮骨仔嚟， 但係同禮拜三你都唔見，點解阿搞啲做唔到？ 喂，嗱係人都知道我呢個幾個禮拜爭啲中流感噶嘛，而家中流感入加護病房瓜得噶啦嘛，你知唔知啊？大佬，係咪死得噶嘛會，係咪？而家死咗200幾人啊哥，你唔擔心嘅你哋？ 我擔心。 哇大佬，死200幾人喎，咁忽然間唔見咗我，咁點算咧？係咪？ 嗯，唔會嘅，唔會嘅。 即係唔見咗，誒抵撚死啦咁。 唔會嘅，唔會嘅。 到時揾墳場新聞 啦。喂喂喂，咪教主，咁多人想你死，你都唔死，區區流感你都放在哪度啊？ 驚啊嘛，大佬，仲好笑，感冒好翻先走去打流感針，打嚟做咩咧？真係，跟住啲流感針話，唔 work 嘅喎，得 而家嗰啲疫苗係唔得嘅，咁 我咪廿幾30%咯，我覺得。 我有 3%啊， 20%-30%。 我有去打過啊，我有去打啊。 你打入新嗰啲啊？ 新邊有新啊？ 新嗰啲味道啊？ 新要3月、4月。 4月 新嗰啲味道。 即係死咗幾百人之後就到啦。 係啦，誒啲死500人佢先運到嚟。 嗱，而家死200幾啦，有啲人話沙士係299，咁一定到呢條數嘅。 十個㗎， 因為琴日都18個。 啊！ 幾離譜啊！你話係咪？所以大家過年咧，即係而家冇辦法啦，年宵大家搏揾命搏嘅，係咪人煙稠密呢度係嘛？其實一多人嘅地方都係唔好去嘅， 最好係戴翻啲口罩咯。嗱，我哋都戴口罩啦， 戴翻嗰啲 戴口罩咧就冇洗手咁樣。 戴口罩， 因為手傳得最容易， 係 因為你周街摸呢樣摸嗰樣，你唔覺噶嘛？ 鄭松泰先會用，我點會周街摸？ 咩？我周街摸啊，鬱敏嘅話，養良狗好過先周街摸嘢嗰個。 屌你咁又摸一摸。啲凳又摸一摸，你覺噶嘛，大佬？坐地鐵啲扶手你又摸，有冇啊？所以呢個袋子樽嗰啲即係酒精洗手嗰啲喺個袋度。 係。 咁啊穩陣啦，不過你咁後生冇所謂啦，中兩鑊都得。 中兩鑊。 啲年紀大嗰啲大鑊噶嘛，而家中親嗰啲70-80歲一入去呢個 ICU 就瓜得噶啦，而家。 咪同埋呢啲天氣真係咧好瀨嘢，又濕。跟住咧，譬如咧，我而家日日做年宵，我知道朝頭早凍。晏晝熱喎， 我哋最近先 有，夜晚又凍翻。 我哋最近先有個老友記 ，OK， 個媽咪88歲，一入醫院3日就搞掂啦 ，OK， 係嘛？咁所以真係，如果屋企有長者嗰啲咧，都係大家即係提高警覺啦，唉， 要緊啲。 點都因為過咗即係3月份咧，就 OK 啦，係嘛？咁但係呢個高峰期嚟噶嘛，係舊年一年都係死100幾啫，大佬。所以呢個真係要小心啊！即係講開係講，唔係講笑呢個係啊。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 各位 My Radio 同埋普羅政治學院嘅支持者，大家好，我係鬱敏。咁啊，就快有新年啦，農曆新年，今年係羊年啊，嚟緊呢一年係羊年，咁我祝大家咧就喜氣洋洋啦，係咪？萬事如意，希望大家繼續支持 My Radio 同埋普羅政治學院，祝大家合家平安，身體健康，萬事如意，喜氣洋洋。 我就咁行開一下維持，我第一次同第二次都係遲入嚟嘅。 啊，你 啊，幾有心思啊呢樣？ 即係習慣咗㗎啦，你啲習慣成自然。你時報嗰啲節目永遠都唔會準時完嘅，又唔會準時開麥。 會準時開始，又唔會準時完。 係啊，即係嗰日好奇怪真係，咁有咁多人聽嘅，真係嘔血真係嘛。嗱頭先講開咧，即係現時報咧，其實同 D100咧，即係嗰個聽眾嘅比較咧，嗱，而家你淨係睇個 page 咧有30萬，終於。去到30萬啦，係咪？咁啊呢個 D100用錢買咗幾多 啊？40萬好似用唔掂，好似40萬， 30幾40萬啦， 搞咁耐，使咁多錢，係嘛？個 page 都係得嗰30-40萬，你犀利啊，大佬，所以唔怪得佢好憎你。嗱，佢第一個憎咧就梗係黃毓民嘅啦，唔使講嘅，係咪？因為我叫佢撲街嘛，係咪？係嘛？佢點可以俾人叫佢撲街？只有佢叫人撲街啫嘛，鄭經翰係嘛？因為我同佢咧都算係叫做即係幾廿年朋友，又合作做節目。咁我不恥嘅所為係咩呢？就係、是、上一次 DBC 事件，你又要逼我哋喺立法會，我嗰個即係所謂資訊科技事務委員會裏面開咗3次特別會議，捉曬啲人嚟俾佢屌。OK， 好啦，到最後佢賣咗啲股份，我叫佢嚟呢個立法會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解釋，喂，你而家賣咗啲股份。咁呢個台即係轉咗老細，咁究竟係點呢？咁係咪要向公眾交代？佢寫返公信嚟俾我話，我唔相信立法會嘅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因為佢係唔公道。我屌你老母咩而家係咪？哇！你咩人嚟㗎？呢啲係啱唔啱啊？ 咁你回翻封信俾佢，資訊科技局主席署名，跟住寫入個屌你老母。 得啦，我立法會嘅信嚟㗎嘛，我喺個電台， 你試下啦，不好咁樣。 我喺個電台度，咁咪唔得啊嘛！你真係大咁做人，冇義氣啊嘛！嗱，你又攞咗嚿錢走啦，攞幾千萬走啦，係咪？喂，你初初話唔攞呢啲錢，跟住出嚟啊為民發聲咁去抗爭㗎嘛，大佬。跟住你搞 D100都好啦，佢搞 D100我都覺得係咪多個網台。多啲節目聽，多啲選擇，我冇意見啊！但你唔可以話，喂，我叫你嚟開會，你話你唔信嗰個資訊科技廣播事務委員會主席，嗰個主席就係小弟啊嘛，大佬，係嘛？喂，你咁啊，呢啲係叫冇義氣， 同埋斷江啊，俗語所謂 係， 即契弟啦， 係。 所以我係即係好多人唔明，屌你只係人，你都唔啱嘅。我真係好撚可憐嘅，因為我識親到嗰啲閪人嚟嘅，全部都係，到最後都係咁樣嘅，你明唔明啊？哇，有事啦，你俾人打壓你啦，哇，就揾我傾啊，唉，我哋幫拖啦，係咪？哇，跟住幫完拖之後，哇，你攞咗幾千萬走，你冚家產，你就喺度。咁樣都得嘅，你明唔明？我有冇講過呢件事咧？好少講嘅，其實係。 唔係呢啲大家明㗎啦。 不過講起 D 一百同現時報俾我，我好撚心涼啊嘛！你明唔明啊？啊，俾阿黃楊達都搞掂咗佢。 我 俾阿黃楊達都搞掂咗佢。 唔係你聽我講，你聽我講，我唔係咁睇嘅，我唔係咁睇嘅。因為我咧，你講起 D 一百，我好火滾嘅。因為不過你哋都唔知嘅啦，你哋冇人聽 D 一百嘅啦，係咪？ 咩冇啊？好多人聽 啊！你 老 自己有冇 先？你老婆成日聽啊，冇人聽。 屌！我就啱啱想講，你哋現場有冇人聽 D 一百啊？冇噶嘛！我想講， 呢度現場冇，但係好。 唔係，我有時會聽㗎。 我想講， 唔係佢係衰在要收錢。 唔係因為你又冇聽啊？ 我梗係唔聽啦，大佬，我自己做。 你嘅老友其實同你不遑多讓，佢好少做節目嘅而家。 即係幾看啊！ 我一四都做，我都好少做節目啊！我好少去大香港早晨啫，呢幾個月大佬，你唔好得閒就抽下我水先得噶。 我唔抽。 如果我去大香港早晨做足五日，你係撲街啦， 係 咪先？ 我唔抽你水。但係大班係主要做朝頭早節目噶嘛。係 啊。 咁但係佢而家就好少做嘅，知唔知啊？ 因為佢驚咗你啊嘛。 佢成日都放假嘅。 佢驚咗你啊嘛。 你聽我講先啦。佢成日都放假嘅，就算佢嗰日有做咧。你哋唔知道，我而家講俾你聽，佢嘅節目好鳩長嘅，唔知朝頭早八點咧就做到十一點半定係十二點嘅。佢 好多人噶嘛， 佢唔知被 Q 咗定係十點先可以翻嚟嘅。 梗係啦， 之前嗰兩個鐘咧佢就唔喺度嘅。 你十點鐘完啊嘛。 好啦，咁出咗個咩問題咧？咁呢啲嘢本來都唔關我事，但係我老婆聽啊嘛。 嗯。 咁我老婆聽都算啦，咁你聽咪聽咯，俾錢聽喎、啊，我老婆俾咗錢大班聽喎、啊。佢120蚊一年買咗佢嘅 plan 喎， 佢話佢係啱嘅喎。 佢嗰日同我講完，我真係爭啲火嗰度拍嗰度， 你 搞錯， 你有冇諗住離婚啊？ 佢搞錯， 哇！你好離譜啊你， 諗住啫。 哇！呢條友真 係，咁你係講大咗， 真係唔得。 咁嘅， 你明知有個公證人坐喺度，你都夠膽咁樣 啫。啊，咁 咪教主你。教主你睇好人嗰個格都係咁嘅，大概 就係咯。 你欣賞人大概都係咁嘅。你聽我講先，你聽我講先。 Okay, okay. 喂，120蚊一年，你俾我篤魚蛋都舐舐你係嘛？ 話120蚊一年邊夠你篤魚蛋啊？一串魚蛋成日10蚊嘅，大佬食12寸嘅啫。 食十二寸好啦。 你一年食12寸咧，又唔可以咁樣比較。 好啦，就當唔可以咁樣比較啦。咁你120蚊俾錢去聽，聽大班條氣都鋸啲啊！大班又成日都唔做喎。大班成日都唔做，咁佢成日開住，佢喺公司佢位坐隔離噶嘛。咁大班成日都唔做，咁佢播住咧，就邊個做咧？ 咁嘢邊個做啊？ 復你嘅機就係嗰啲咩？ 鄭家富啊， 黃國同啊， 黃國同啊， 最難頂個陳淑莊。 啊！ 日日陳淑莊，你幾日日都係陳淑莊做，你幾廿歲咧，仲喺度扮 Q 鐵，跟住 都係猛啊嘛，大哥啊！ 喂，我都唔知呢啲人點撚樣做立法會議員。 唔好對啲喂女人嚟好人身攻擊你啫。 嗱，我講件事俾你聽，你睇你會唔會人身攻擊？有一日有個節目，你大家評下你，你記唔記得有單嘢，有單新聞係講有個男人伸槍出外邊，跟住吞槍自殺，你記唔記得單嘢？跟住然之後嗰單嘢好大嘢嚟噶嘛，咁跟住嗰個陳淑莊評論嗰單嘢，咁佢喺度講緊嗰單嘢嘅時候，你知唔知佢第一句評論啲咩？佢就話呢單嘢一定要評論嘅，阿大班講落要評論嘅，咁我評論啦，而家咁樣，佢第一句就評論就係話。哎、我覺得佢嗰條褲，嗰、個香蕉黃嘅顏色真係唔掂啦！你呢啲人做時事評論員，你唔拉打靶？ 唔係啊！ 你呢啲人唔關顏色嘅，你唔該拉打靶係嘛？係 啊！陳淑莊最中意扮聲嘅，成日啲大班喺佢隔離咧，一講嘢咧插佢嘴，佢就話點啊大班咁樣 咯。咁你知佢難受，你又又開俾我咧？ 點啊大班？ 唔係佢嗱，我咩秀慧咧就真係 唔係，我覺得你唔應該批評秀慧，你會 鼓勵你啊嘛， 鬼計咯 咩啊？ 實鼓勵你即係俾啲心機做節目咯，唔好 做到咁啊嘛。 係啦， 俾啲萬年舊才好 聽。咁啊，秀慧應該播俾阿湯姆聽啦。 喂，我真係播一集俾你聽，你都過分。 我話咩？即係文人相輕，自古已然㗎啦，大家同行，大家係即係互相批評啊。嗱，佢又覺得你好垃圾。係嘛？ 佢又覺得你講粗口， 屌你咪粗口仔！我哋都唔講粗口嘅，但係佢識咗咪有？點解你老母最撚粗口就鄭經翰嘅？我話俾你聽，我而家話俾你聽都唔怕啦。嗱，我哋呢啲咧係表裏如一， 我就即係嗱，又再一次講，我做網台係唔講粗口嘅， 唔係嘛？ 點解講？ 你做現場講粗口嘅啫。 聽我講啦，我以前做網台係唔講粗口嘅。自從認識得呢條僆仔之後咧，我叫佢講粗口講得咁撚過癮，你明唔明啊？咁我就真誠流露啦，你知唔知啊？但我就冇咁離譜嘅，喺呢度就離譜啲。你有冇聽我踩場講咁多粗口啊？梗係冇啦。但係佢做議員政治又好，大香港早晨都好。喂，我其實唔係好中意佢喺大香港早晨講咁多粗口。 係就係一朝早就聽到 噼里啪啦。早啊嘛，打噼里啪啦就聽到佢把聲。 你最慘瞓醒佢聽，屌你老母咁。 咪就係咯， 你咩意思啊？ 你嗰啲慣咗啲咧咩咁樣啊嘛？嗰只唔係正式，好似我哋咁好正式咁對住鄭經翰講，我一二三四咁，唔係咁噶嘛，係咪？佢係咁樣噶嘛？你知佢有懶音啦，唔講粗口都有懶音噶嘛？咁你咪講咯，即係幾好笑， 即刻親切咗佢。 我覺得咁嗰陣時有好多人評論啦，譬如我去海外啦、三藩市啦、去加拿大多唔多咁嗰啲即係 fans， 而家佢好多 fans 噶，多過我噶。咁啲人就講啦，喂，有啲人同我講，哎呀，我開住個即係開住個即係嗰個唔係心機啦，佢 電腦啊， 開咗電腦開住部機，咦、欸，我屋企一家大細。是不是哇这有这样的你明白吗 我教主我讲个故事给你就很惨的那个男人 不是这样的不要不要讲少一点啦或者整个洁净版我对不住整个洁净版是没有东西听 的我整整就要做了我就是这样做到你 我都是咁做噶嘛，冇得洁净版噶嘛。 唔系，我又讲啲大班嘅资讯俾你听好唔好？因为你唔听大班噶嘛，因为讲到关于小弟讲粗口，嗱好唔好听嘅一件事啦。即係頭先阿黃毓民係賴我，因為我講粗口就傳染到佢講粗口。 呢個係事實。 嗱，我初頭都唔信嘅，我後來幾時先信呢？我就係發現咧，大班佢話自己做節目唔講粗口噶嘛。但我發現咧，佢喺 D 一百咧，佢一講到我就講粗口喎。我發覺係話咗左 邊撲街仔黃毓達嗰啲。 佢好啦，好笑。有一次唔知我俾人拉咗定係乜嘢咁樣。跟住有第二啲人俾人拉咗，跟住有聽眾喺個唔知喺個 Facebook 定問佢定係封面問佢，佢話：喂，即係講緊新界東北衝立法會嗰單嘢， 六月六號嗰單 啊！啲人就問佢：喂，點解你評論其他人唔評論黃洋達咧？嗰啲咁樣。跟住阿大巴喺個節目度講就係話：我就係唔撚中意評論呢個粗口仔，點解嘅？ 講緊都唔知， 好矛盾咯、啊、呢件事。 佢有陣時同我食飯咧。點解十句係八句粗口嚟嘅？講粗口，即係好簡單。佢個老友叫胡漢清咧，其中一個。係。咁最近喺網上咪放咗一段聲帶。 打老婆喎。 唔好話打唔打老婆啦，佢慣常都做呢啲嘢㗎啦。係。因為錄嗰段嘢，全段都係粗口嚟嘅，鬧個女人，哇，太離譜！但呢個女人都恐怖啊，錄佢音喎，屌你錄完放出嚟喎，係咪啊？由頭至尾都係粗口，平時就話到賣我完一個中國係嘛？即係一定要一國為先係嘛？呢個廿三條啊嘛，咪成日講呢啲嘢啊，係嘛？係咁拆共產黨鞋啊，又道貌岸然啊，講到國家民族幾偉大，撲你個臭街，對住個女人，平拎白爛，由頭至尾每一句都問，做乜單柒你啊？屌你老母，係咁喎。喂，嗰、那個你條女嚟噶嘛？啱啱啱幫你生咗 女婆嚟噶， 冇咩婆冇正式結婚，喂，跟住錄佢音啊，呢條女中絕啊！所以你小心啊！ 有我小心唔係話 咁多嘢講，你而家係錄你音啊！錄完音之後擺上網，而家幾方便先得嘅，大佬。 你錄音咪而家飲到個樣周街派啦！ 唉，真係大件事啦，真係嗱，呢啲咪成日話自己唔講粗口咯。 喂，你下次睇清楚阿齊欣有冇錄你音啊？ 齊。 喂，又講齊欣，喂，我覺得齊欣咧就絕對係呢個梁振英嘅即係連任嘅最大障礙嚟嘅。 估唔到咁撚多人佔領，搞佢唔掂，佢個女搞啦掂。 喂，而家佢女嘅知名度係幾乎高過呢個六八九嘅咯，已經。 高過， 大鑊嘅喎！你跟住落嚟，而家睇啲八卦雜誌，本本都揾佢做封面嘅咯喎。 係啊。 係嘛？今次係飛釘， 唔係，所以搞 下次就醉酒啦！你一起演出啦，一仔演出啦！ 你講我有眼光咯， 你真係犀利。 佢係拍電影嘅而家， 拍電影嘅。 但係我有人八過查過，佢而家未簽經理人合約嘅喎。 你幫我簽 咯。我啱啱諗住叫你。哇！如果佢簽咗經理人，黃毓民幾開心啊！ 我喺度諗啊，屌你節目揾一集你訪問佢咁啊，真係發達啦！ 打 亞太訪問我。亞太訪問。 喂，你試下揾人揾佢，真係會上嚟嘅喎。 我驚佢嚟啊！ 好啊，佢嚟就梁振英一定殺撚死你喎！真係。 齊恩今夜飛車話嗰啲啊！ 你而家度定個節目都得啦。 叫咩名？ 叫你嚇，叫你黃楊達。不叫我用大落作啦，啲齊恩咩好咧？ 捽齊恩啊！我阿太做嘅叫捽齊恩咯，其實太人捽齊恩， 太捽齊恩係咪？我都諗都幾恐怖啊！ 喂，真係好嘢，佢呢個知名度而家開始高過佢老豆，真係大鑊。 咪但係佢仔都開始發力啦，佢仔都開始發力啦，不敢後 大仔啊，大仔不敢後人。 其實我哋唔應該講人哋屋企啲細路嘅，老實講係咪？ 喂喂， 但係變咗第一家庭嚟㗎嘛？ 第一家庭，同埋佢變咗公眾人物啊，那個大鑊啊嘛！ 喂，佢個仔嗰單係以權謀私喎，大佬攞單都。 所以呢個世界咧，好簡單，係好現實嘅。你大樓個仔劉明偉就幫唐英年坐船， 係 係咪啊？當時就即係直情係核心嘅成員， 係啊。 好啦，唐英年輸咗，係嘛？佢揞四億出嚟，然後即係幫呢個梁振英嘅大仔鋪路， 係嘛？ 咁啊，政治就係咁噶啦，有乜咁出奇啫？ 梁全欣 有乜咁出奇啫？咁啊，即係你覺得奇怪，即係代表你真係對政治唔了解啫嘛，係咪？好正常嘅啫嘛，呢個係係嘛？咁啊你如果到你做呢個位置，你都以權謀私嘅，我睇。 你覺得啊？我唔做啦， 所以咪唔好做咯，知唔知啊？屌你真係！ 喂，呢單嘢會唔會開又開咩權力 特別 啊？點開啊，大佬？有時呢啲唔可以夾硬嚟噶嘛，大佬又開。 唔係，但係而家特首辦認咗啊！ 你估有冇人開？你估有冇人開？ 喂，真係啲泛民冇嘢做，佢會做嘅。 開係 咪？要見下報都好啊，係咪先？係嘛？咁你喂佢。關你嘅攞嚟咗開呢個即係權力及特權條例嗰個專責委員會有咩 point 先？係咪冇 point 噶嘛？佢而家大部分嘅嘢都係公開噶嘛？譬如佢俾個四億俾呢個學術機構啊，做啲咩研究，全部都公開噶嘛？不過個來手就係梁振英啫嘛，咁由佢大仔有份做呢個研究咁咯，係嘛？咁但係問題就係咁，有傳咧呢個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就係劉明偉嘅，咁啊唔得啦，老實講。係嘛？咁而家冇啦，創新及科技局都俾我哋拉冧咗啦。 但係呢個證實唔到嘛？而家 證實係 啊，因為拉咗嘛。 因為證實唔到，你冇得講噶嘛？呢、這個冇得夾硬嚟噶嘛？大佬係咪？即係呢個唔公道啊！我覺得係嘛？咁啊，但係咧，即係呢個所謂第一家庭都即係嚇愛登士家庭嚟嘅呢個係。 佢係有兩個仔一個女啊？ 兩個仔兩個女。 一 個仔同個女就喺英國。咁啊，齊恩咧佢就唔想喺英國，佢要嚟香港喺娛樂圈發展。OK。 即係佢仲有一個女未出手。 佢人國 有個女未出手。嗰個女畢業會影個相啊，唔係嗰個女首先出咗手先 嘅。嗰兩個乖啲嘅，乖啲嘅。 咁樣。 唔係咁你好難嘅嘛。 但係我覺得我欣賞齊恩喎。 我知大家都知啊，屌！我真係唔應該開呢個話題俾佢啫。 喂，你繼續講啦！屌佢又欣賞李思燕，李思燕又欣賞佢。 咩？我欣賞李思燕，李思燕欣賞我啊！你諗咪幾想咯？政界就係咁樣噶啦， 搞到三個關係。 即係等於我都懷疑袁秋欣賞你噶。你又有你喺度開會，咁你幾開心啊？立法會裏面。 西九選區出九西啊！ 就係咯，你嗰個區裏面真係精勁啊！四隻珍寶喺曬裏面啊！ 喂，嗰四個人咧一齊坐埋開會咧，你真係你想死嘅，一個袁秋，一個黃碧雲，一個梁美芬，然後一個毛孟靜，咁你咪想死啊？係嘛？除咗想死都冇嘢可以做啦，四條女，哇！呢個仲啱佢四把聲都唔同嘅，係極之難聽，即係四把聲係各有各唔同嘅難聽， 各有各難聽， 各有各難聽咧。袁秋嗰把聲 ，OK， 好撚難聽呢、這個。毛孟靜嗰把撚你嗰把咁嘅聲講英文，撚你把聲，你又想死係嘛？黃碧雲就成日講錯嘢。好似講係講漁農發展基金個貸款基金，佢話苦恤基金，我死撚咗人咩？苦恤，哇！你真係暈。跟住我講話唔係苦恤金啊，另外一個叫恩恤金啊。恩恤金咧就係話，喂，我而家收你隻船，係嘛？我除咗借錢俾你，我再俾一筆錢，叫做恩恤，即係表示政府即係嚇即係幫你手咁樣。但係恩恤都唔啱啊！屌你乜，你收我隻船啊嘛，大佬！你唔係你唔俾我喺嗰度近海度捕魚啊嘛，啱唔啱啊？咁啊借筆錢咪 佢話呢啲咁嘅撫恤金，哇！黃議員，撫恤金係俾嗰啲死人家屬嘅，跟住望住我好撚唔順利咁啤住我，我秒嘴喎！屌你真係，你咪暈啊！呢啲你見到呢啲。我話俾你，你咪好彩咯！ 黃碧雲係教大學㗎， 教大呢個 係啊係啊，同我同一間學校。哇！唔同係㗎，你做咩啫？啊，真係啊！ 所以呢，我哋而家品評呢啲人物，佢哋都係公眾人物，一定係俾人品評㗎啦，即係等於我哋成日俾人品評一樣啫，啱唔啱啊？咁你見到呢啲四條女，你係咪想死啊？ 係。 所以九世係適宜你去選嘅。 考唔考啊，大佬？ 我上次啊，2012年啊，九世就選四條女，再加埋我同阿譚國橋，其他嗰啲就即係陪跑嘅啦，係咪啊？ 係。 有十條隊嘅好似。咁我心諗，哇！喺個選舉論壇對住呢幾條女咪撲街，係咪？咁我一路咧就想盡千方百計，嗱，你唔好撩我啊！你明唔明？即係咁樣，咁啊毛孟靜唔敢撩我咧，我試過2008年嗰個係嘛？ 係。 咁啊黃碧芬啊嘴焦焦就黃碧芬啊黃碧芬就嘴焦焦想撩我啦，係咪？係。咁袁秋嗰啲啱啱蒲出嚟唔敢啦，俾我一鑊五星旗打殘咗佢啦，係咪？係。跟住梁美芬啊，梗係唔敢啦。梁美芬點解唔使？佢又唔係唔敢，佢冇時間同我嘈。因為黃碧雲啄撚住佢，係咪啊？毛孟靜啄住佢，佢都應接不下。結果我喺啲論壇度坐喺度，屌咩全部 dead air 喎， 食花生啫喺度。 我屌你咧，我幾乎話冇嘢講咁滯，你知唔知啊？咁樣嘅嗰次係，所以我係好期待呢、這個即係黃楊達，如果即係去九西選就真係好睇啦。 即 係對住呢幾條女， 楊達選九西呢件事都幾重口味喎。楊達選九西喎，選喎， 屌呢啲叫大學教師。 呢啲咪中文好咯，識就咁識啊嘛。 呢啲係中文好，同埋真係夠賤。 你係 真，有大人細路女士一大堆喺度， 你係為人師表。 嗱，你又唔可以咁講嚇。 好核突啦，鄭松泰。 喂，係你哋心邪啫，有幾核突啫？ 唔係，其實我本身唔係咁，我同阿教主同埋同阿大亨做節目多咗，就變咗咁。 唔係，我哋講咗啦，因為舊年嗰個棟篤笑咧，就又要退飛，係咪啊？咁我哋咪呢兩日喺呢度做踩場，咪即係將棟篤笑其中一兩拍攞出嚟噏下咯。我哋平時做節目好正經嘅， 係啊， 好嚴肅討論問題，唔係好似而家咁。你睇而家呢度在場啲人幾開心，笑到咔咔聲，係咪先？咁令到人哋開心有咩壞呢？ 冇壞。 做人啊，識得自嘲又識得嘲人，幾好呢？ 冇壞。 所以我嗰日咪話嗰個盧偉國咯，仆街！我講緊你起身走，僆仔冇個禮貌啊你咁。佢幾撚靚行出門口掟嘢喎！哇！而家我都改邪歸正，唔撚掟嘢，唔擺嘢啦！你班建制派個個喺度擺嘢，擺啲架生喺度做咩啊？係咪先？好學唔學，全部都跟住喺度交弟。 好學 唔學， 學埋學埋我哋啲衰嘢。 我都唔撚掟啊！而家淨係得長波去掟啫嘛，係嘛？ 咁又係啊！ 跟住輪到呢班契弟喺度動牌喎，個個喺度。嗰陣時我哋動啲牌喺度，你遮住我啊咁啊！而家輪到佢哋動喎。我話你哋打呔著西裝披著人皮噶嘛？你班人屌你去做咩喺度搞事啫？係嘛？而家個個都搞嘅，原來佢哋 咁梗係搞啦，唔搞點上鏡？ 嗰日佢話：我收到個短信，啲業界同我講，對你哋啲拉布嘅人非常之痛恨，叫我喺度譴責你。跟住到我講：哎呀，我都收到個短信，係列寧俾我短信。哎呀，死人俾你短信，死人俾我短信，奇怪，你冇睇墳場新聞啊？ 哇！我想問嗰日點解阿林大輝會拉布？ 哇！林大輝好嘢，嗰日醒到不得了。 點解會同啲拉布？ 嗰日咧就係、是，喂！嗰日咧就大家喺度搞緊啦，咁跟住佢坐喺度戇呱呱，咁我行埋同佢講：，屌你唔撚講嘢啊你！你講嘢係失威啊，大佬係咪？你講嘢咁叻，咁多生弊，係咩？我係啊，咁你講啊，就係、是、咁樣講，你知唔知啊？講完之後 係你搞事嘅， 屌你！我唔怕你，喂，攞翻手提電話嚟睇。跟住我，佢講完之後走去嚼下呢個蘇錦良。就完蘇錦良之後，我 send 個短信俾佢，即係 WhatsApp 佢。我話大輝爆竊好撚嘢， 咁我點復？ 唔係跟住局長，屌你係咩 KO 局長咁樣啊？佢好撚開心，屌你真係。 佢有冇復你？ 屌你啊，冇復，但係後屘我見到佢啊嘛，佢話係咪好嘢？係好嘢啦！我屌你，我就喺度搞事㗎啦！ 但係嗰日係全部建制派都喺度一齊拉布。 我咪話咯，我指住嗰班人咧，11個民建聯啊，我唔好走啦，俾大家幫幫手啦，一人講兩句啦，夠鐘啦，係咪？ 夠鐘就收工啦，係咪？大家翻屋企咧，你又喂呢、這個一定過唔到嘅。喂，你知道個結果，咁你做咩啫？係咪？仲喺度搞咩啫？咁後屘過佢咪還拖咯。 我即係幫你手，幫你手啦。 唉、哎，全部幫手。 咪但係你係真係教壞一啲人。阿林大輝咧，我有一次同你去喺立法會外面食飯咧，我撞到林大輝。嗰次唔知係開完咩會，佢又係肥完啊吳亮星定係肥完啊邊個？咁我話跟住睇完片，即係啱啱去開完會，跟住我話：哦，你都發爛渣嗰啲咁樣。跟住佢同我講，佢同我講話：喂，唔係淨係你嘅師傅霸氣啊，我都有料到啊嘛。跟住下一句先至同我講咩？林大輝下一句同我講。上次啊，我算梁振英嗰條片，你有冇 YouTube 睇啊？好高經威啊！兩個好高經威啊，條友。 唔係我嗰日咪話俾佢聽咯，我話你嗰日爆竊之後咧，我反而唔幫你擺上 YouTube。而家幾多人睇啊？我 未嘅，而家教壞曬佢。 而家幾多人睇啊？唔係呢個好重要嘅，你會刺激嗰啲人夠膽講嘢喐啊嘛？你明唔明？唔係呢個好玩嘅，你即係等於一吹筋。現在已經有一個咧，即係幫我鋪片其中一個即係網友咧，已經開咗個吹筋嘅專户嘅啦，已經 吹筋專户， 你個 channel 專門真係 你上去 YouTube， 你打中樹根三個字，你個名佢就好多片出嚟嘅，成個民建聯點擊率最高就佢，因為笑佢柒。 唔係，但係佢老婆幫佢解釋話，佢喺屋企成日背呢四字成語，緊張。 背極都死啊！你背辱我啦！你只烏虛有咧，屌你！真係，呢條友真係好撚柒。喂，我嗰日得閒冇事，咁係因為我個仔同我講，佢老豆我而家做咗穿跟 fans， 我咁撚撲街。 你個仔喎， 係啊，佢話好好笑。佢上咗即係睇咗兩次之後，跟住咧原來啲片咧，跟住啲人就幫佢儲埋噶嘛，咁咪變咗一個專業咁滯咧，你明唔明啊？ 係， 好高點擊率啦，屌你真係！ 唔係佢而家民建聯要出位就靠鬥賊嘅啦，所以嗰次蔣麗雲咪反擊，我整下身周圍野燒嘅彈啊！但係我好似冇乜回響，回響夠大。 你話啦，喺呢個咁嘅立法會。屌你咩！我哋真係荊棘與禾稻一同生長，真係好撚痛苦，係咪？見到呢班咁嘅人，日日係咪？然後呃嚟嗰班咧就道貌岸然嗰啲咁嘅飯團，係咪？啲泛民主派做咩啊？嗰班車嚟做咩啊？ 有少少魚，有少少魚喎。 唔使唔使唔使， 未落未落， 未落未落。唔好落啊，大佬！啲書濕曬嘅，冇玩 啊，大佬。 唉，真係大禍，唉。要租都冇得交啊！呢鑊真係，你唔好賣書啊！一係賣嚟有一嚿水唔該，攞個箱出去黑錢好過啦，快領證！呢個啲書濕埋，血本無歸。喂，大家幫幫手，每人有一嚿水落去。 嗰個先生，嗰位先生真係即刻入咗。叫佢入 個職 入 會幾 犀利。 嗱，我琴日喺度嗌咪咧，其中一段好過癮嘅，你知唔知啊？我本嚟想教湯姆嘅，我話一路啲人行咧，咁啊，我喺度講六八九啦。我六八九你嗌落地獄，跟住第二句六八九你就嗌冇賊用，跟住我就分男聲女聲。係。嗱，你就咁六八九落地獄，六八九冇賊用，大家又嗌，因為我哋自己做會嗌大聲啲，冇意思噶嘛。咁我望住啲女仔，我話女仔嗌有獎，六八九。冇齊用，幾樣都係一齊啊！大家啲男仔拍手掌，幾開心你份啫！ 一陣間使唔使玩多次啊？ 你玩一間， 我玩， 我咧就示範俾湯姆見到佢唔做，你明唔明 嘛？ 玩啦，最中意玩女仔， 咩？我中意玩女仔，你抹黑我啊！我中意。 好啊，咁啊，我哋咧就啊一個鐘頭嘅節目咧，時間差唔多啦。 喂，咁你哋笑咗咁耐，都埋嚟幫襯下啦，係嘛？ 大家埋嚟幫襯下啦！嗱，而家落雨啊，真係凄涼啊！ 咪預防啫，希望佢唔落啦，希望佢唔落啦。OK， 喂，所以趁佢未落雨，快啲埋嚟買曬啲嘢佢。OK， 幫幫手，唔該曬咁樣。 其實我哋都仲有五分鐘嘅，因為補翻頭先你去屙尿嘅時間啦。 邊有啊？ 你嗌阿教主想嗌口號喎， 好似過年啊嘛，就嚟。其實嚴格上嚟講咧，二月四號咧就已經係即係春，即係立春之後就已經係羊年嚟嘅。 已經立咗春㗎啦， 立咗春㗎啦。 因為我哋傳統係用呢個乾支幾年嘅，你知唔知咩叫乾支幾年啊？ 唔知啊，教主你講。 天干地支啊嘛。天干就子丑人未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地支就係呢個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咁你將佢串埋佢十乘十二，你明唔明啊？咁啊一二零再除二，咁啊六十就係一個甲子啦。 咁而家舊年隔五年，今年咪月未年啦，係嘛？咁你既用呢、這個即係呢個天干地支幾年咧，咁佢就以立春為界。所以如果人哋問你一個問題，如果個細路仔係月四號至月十九號期間出世，咁佢屬羊定屬馬？屬羊啦、啊，記住唔係屬馬。OK， 即係公曆二月四號至到二月十九號年初一之前出世嘅呢啲係屬羊嘅，唔係屬馬嘅。OK， 咁啊初一之後都梗係屬羊啦，嗰啲就係嘛？所以呢個就係、是。 好多人都睇錯生肖㗎，嗱 傳統啦，梗係正月初一就叫新年嘅第一日啦，係咪？咁但係就唔係嘅，其實喺中國嗰個計算嗰個曆法嚟講，係咪？咁啊羊年咧，羊咧就係羊股嚟嘅 ，OK？ 咁啊啲人就會講好多生肖嘅趣事俾你聽。 梁振英今日叫你做羊股啊， 係咯？咪羊啊不善鬥嘅，所以今年嘅抗爭咧嘅會少咗嘅。 叫你要温和啊，善良啊，温順啲啊嘛，叫你香港人。 我温順嘅，我羊年出世嘅。 啊、你係喎、啊，你羊年出世喎、 啊。係啊，我今年犯太歲 啊。你犯太歲啊， 所以我人好温和。 咦，你同阿湯姆一樣喎、 啊。咦，你廿四歲咋？三十六，唉，三十六都係好後生啫，係咪？佢啲三字頭，我哋呢啲六字頭咁啊，爭好遠啦。大佢三十年咁滯。但我大佢三十年，我係咪好似個樣精神過佢咧？ 係，梗係啦。你咁少做大香港賭神。 你睇下而家啲後生，你點可以得罪佢哋啊？三十幾歲又係咁，三十幾歲係比黃之峰嗰啲十幾廿歲嗰啲行撚開啦，黃楊大咁樣噶嘛？你明唔明啊？所以即係後生可畏。喂，黃楊大都可以得閒抽下我水，挑下機。咁你話我見到黃之峰，係咪要行埋去？之峰兄， 邊個高啊？高啊！ 唔係你真係冇定期嘅。跟住下一次再見到死老鬼行撚開啦，咁你真係幾冇癮咧？ 哇！ 祝大家新年 快樂！喂，講埋呢個先，講埋你講嗰個尖峰哥，我都冇同你講。其實第一日開播，你喺度揮手嗌咪嗰陣，其實黃之峰喺對面檔望咗你好耐嘅。 係咩？ 佢等你同你打招呼，你睇佢唔到啫嘛。 喂，你下次見到佢，你話有怪莫怪，嗰、那個老嘢咧 有啲老化。 喂，老花我隻眼係有事噶嘛，你知睇你唔到。 係咩？你個病就睇你唔到。 你唔好怪佢，你要同佢講好撚危險啊！睇你唔到唔係睇你唔理，你又好亂嚟。屌你對啲後生唔可以咁樣講嘢嘅，明唔明啊？屌佢英雄嚟㗎，呢個係係嘛？見到佢恭敬啲 ，OK OK。 好，對我唔使咁恭敬嘅嚇，對我你就成日抽我水㗎啦，我慣咗㗎啦 ，OK。咁啊，節目完啦，拜拜， 拜拜，買嘢，大家，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